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及其下属各组织举行了活动，向立在吉林裕文中学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的仪式和缅怀会举行。由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干部和成员、我国驻中国沈阳总领事和各领事，以及中国吉林市人民政府干部等中国人士参加。缅怀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信。此外，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工作人员和同胞前往我国驻华大使馆，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敬献花篮，表示了敬意。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工作人员也前往我国驻中国沈阳总领事馆丹东支部，向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敬献花篮，表示了敬意。